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49集，唐默的鼻子下面是火辣辣的疼痛。以他现在的身体，不至于说撕胡子的时候会撕开皮肉，但是那种剧痛不会比地球上线前有一丝减少。大猩猩说： 小红帽，你身上怎么有一股臭味？ 唐默冷冷地说：我们地底人不爱洗澡。大猩猩点点头： 难怪，你刚才鼻子下面肯定是脏东西吧？我们怪物最爱洗澡了，你可不要和那些地底人学。 唐默死死捏着自己的胡子，不想说话。对于唐默来说，像迷宫一样的森林，在大猩猩的带领下，两人只花了半个小时就走出了森林，来到一片山谷。这座山谷和唐默之前看到的菜刀山完全是相反方向。大猩猩一边带着唐默进山谷，一边与他说： 你可真是个善良懂事的小红帽，马上就要到种庄稼的季节了，这可是最忙的时候，你居然来帮你外婆看地。 唐默站在大猩猩身后，与大猩猩保持半米距离，轻轻地嗯了一声。大猩猩说： 最近两年我们怪物山谷不太平啊。 大猩猩推开一块巨石，一道黑黝黝的地洞立刻出现在唐默面前。大猩猩抬步走进去，唐默却是顿住了脚步。大猩猩奇怪地回头看着他： 小红帽。 唐默的脑海里响起那句潜入怪物山谷，最后唐默一咬牙，跟着走进这条地洞。砰的一声，巨石在唐默的身后合上。 完成。 大猩猩拿起放在石头旁边的一根火把，照亮了地洞。唐默跟在大猩猩的身后，继续往地道深处走。这个地道十分宽敞，说是地道，更像是一个巨大的溶洞。地道顶端，一块块黑色钟乳石倒立下来，石头尖头凝聚着小小的水珠。唐默不紧不慢地跟在大猩猩的身后，他们一直在往地下走，离地面越来越远。大约走了十分钟，地道走到了尽头。大猩猩推开挡在地道尽头的那块大石头，豁然间一切开朗。唐默睁大眼睛看着这个藏在地下深处的广袤空间。 地下才属于我们黑塔一层， 大猩猩感慨地说： 每次到上面我都特别不自在。哎，对了，小红帽，你怎么会在一二层交界处的森林出现？ 唐默支支吾吾地嗯了几声，应付过去。大猩猩也没再找他说话，带着他走进山谷。在没看到这片山谷前，恐怕不会有人相信，在地底下还有一个这么庞大的世界。巨大的山谷被三座三棱锥形状的地底山环绕，中央是一条清澈的粉色河水，这河水从山谷外引进来，最后消失在另一端。三座大山之间是用茅草泥土盖起来的房屋，从远至近，光肉眼可以看到的就有20多座小屋子，每座屋子的门前还有一块菜地。此刻那些菜地里都是光秃秃的一片，只有耕好了的田，没有庄稼。山谷里没有人，估计是刚才都出去灭火了。大猩猩带着唐默沿着山道往最后一座山的深处走。唐默走得越来越慢，他的手按在火柴纹身上，警惕地盯着前方。一个粉红色的烟囱探出小山，出现在两人的面前。大猩猩指着烟囱说： 你看，那就是你外婆家。 唐默按着火柴纹身，点点头。大猩猩认不出谁是小红帽，但是小红帽的外婆就不一定了。唐默按照黑塔的要求进入了怪物山谷，他隐约觉察到，这次攻塔游戏的关键，或者说主线任务，应该就在这个山谷里。如果真的被小红帽的外婆认出来，那唐默的唯一选择就是立即逃跑，藏身在山谷的某个角落，伺机寻找主线任务。拐过这个角落，外婆的屋子彻底映入眼帘。一座粉色的泥土小屋，以某种非常突兀的方式，坐落在两棵青葱碧绿的小树间。金黄色的篱笆围住了小屋前的菜地，菜地的中央，一面面镜子似的石头镶嵌在地上，从屋子到院门铺出了一条石头路。大猩猩敲了敲院门，说： 外婆，外婆，我把你家小红帽带来了。 唐默浑身紧绷，注意力高度集中，随时准备转身逃跑。这时唐默听到一声沉闷的脚步声，好像巨物在地上拖曳，一步步砰砰砰地砸在地上，将整座山都砸得一阵阵颤动。嘎吱，粉红色的房门被人推开，唐默的右脚已经调转了方向，准备逃跑。一个戴着白色礼帽、穿着粉色裙子的高大人形动物出现在了门内。他拥有一身健壮成结的肌肉，他得俯下腰才能从粉色小屋的门里走出来。那粉色的小礼服在他身上勒出一道道印子，好像肌肉大汉穿了小女孩的裙子一样，无比可笑。巨大的帽檐将他的脸遮住，唐默只能看到他黝黑长毛的大手。他扭捏着脚步，如同上层社会的淑女，一步一步踩着小碎步走到了院门前。唐默1米8的个子只骑到他的肩膀，他缓缓地松开按着帽檐的手，露出一张凸出来的大嘴和一双锋锐似狼和一双狼的眼睛。大猩猩憨笑道： 狼外婆，我把你家小红帽给你带过来了。 唐默几乎是在看到这个狼外婆的一瞬间就转身逃了，但是狼外婆厚实的手掌却一把按在了他的肩膀上。唐默惊骇地发现自己居然无法挣脱这个手掌，仅仅是这么按着，狼外婆便把他按在原地无法动弹。 真是我家小红帽，他爸爸那顶臭烘烘的帽子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。猩猩大伯，你不知道他爸爸的帽子有多臭，瞧，就比他的这顶要稍微好一点。 狼外婆张开血淋淋的大嘴，轻轻地笑着。唐默在他的牙齿缝里看到了一只属于人类的手指。狼外婆直接拉住了唐默的手臂，稍稍用力就将他带进了自己的院子里。 我可爱的小红帽一定是饿坏了，外婆带你回家吃饭。 巨型狼外婆用一只爪子提着唐默的衣领将他拖进了屋子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。屋外，大猩猩挠了挠脑袋。 外婆今天脾气可真好。 说着他转身走下了山。唐默几乎是被狼外婆砸进屋子里的，门一关，狼外婆直接将他甩在了墙上。唐默翻了两圈，在壁炉旁稳住身体，他嗖的一下爬起来，狼外婆却根本不管他，再也不走那恶心的淑女小碎步，大跨步地走到壁炉旁，抓起一只干瘪的人类手臂啃了起来。本就显小的衣服因为狼外婆粗暴的动作被崩裂出了一条缝，狼外婆没有耐心地咒骂了一声，把这条裙子撕开，随便扔进了壁炉，烧成了一堆灰烬。 把你那顶该死的帽子给我脱掉。 狼外婆嘎吱一下把手腕咬断，咔嚓咔嚓地嚼了起来。 这顶臭帽子和你爸爸的一模一样，别以为我会给你任何好脸色。这七天你只能得到七个铜币，连一个多出来的子儿都没有。 听到这话，唐默反而放松很多，他的脑海里迅速闪过了一个关键词，七天。唐默早就不想戴这顶帽子了，但他才刚刚脱掉，狼外婆恶狠狠地看了他一眼，像吃鸭脖子一样，嘎吱一下咬断了这只手臂的肘关节。 地底人的头发真是这个世界上最恶心的东西，把你的帽子给我带回去，别让我再看到那些头发，否则我就把它从你的头上全部拔光。 唐默心想，尼玛。狼外婆嚼碎了所有的肉，把骨头渣子吐了出来，看向唐默。唐默把帽子戴了回去，然后面无表情地拔了嘴上刚刚长出来的胡子。狼外婆瞪了他两眼，最后转过头继续吃自己的晚餐。粉色的屋子里放着的也全是粉色的家具。这间屋子不大，一张小小的餐桌上积了薄薄的灰尘。唐默目测那张餐桌至少一个月没被人碰过了，或许它的主人更喜欢把食物放在地上，直接用双手抓了吃。沙发底下是一张地毯，那种粉色的皮毛唐默从没见过。他的视线在屋子里四处转动，最后转到壁炉，然后微微抬起，看向了那个悬挂在壁炉上的人头。就像每个被镶嵌在壁炉墙壁上的鹿头一样，这是一颗僵硬到做成了标本的人类头颅。略微卷曲的黑色长发披在人头的脸庞两侧，这个中年男人闭上了眼睛，张开嘴巴，好像睡着了一样被挂在墙上。除了他的脸色苍白而无血色，泛着一股死尸的乌青。唐默只看了一眼就撇开视线。狼外婆终于啃完了那条手臂，她把剩下来的骨头渣扔进壁炉，火焰噼里啪啦地烧着，一股骨头被烧焦的刺鼻味道在小屋里徜徉。 别想我给你准备晚饭，七个铜币已经是给你最大的报酬了，从明天开始你就给我去抓那只金毛地鼠，如果七天后我回来时还看不到金毛地鼠的尸体。 狼外婆用手把嘴上的血肉擦干净。唐默抬起头，冷冷地看着眼前的巨型狼人。狼外婆咧开牙齿，露出一个森然和蔼的笑容，牙缝里还卡着一根没吃完的手指。 你就是我的晚餐。 砰砰砰，狼外婆每走一步屋子都震荡了一下，她用力地关上了卧室的房门。不一会儿，唐默就听到了打雷似的呼噜声。唐默这时才开始在屋子里走动起来。唐默仔细检查了每一张桌子椅子，甚至是沙发缝里不知道藏了多久的一坨人类头发。这个屋子和普通的人类猎户小屋没什么区别，除了挂在壁炉墙上的不再是野兽的头颅，而是一颗人头。唐默心再大也不至于躺在一颗人头下睡觉。他拿着自己的包走到餐桌旁席地躺下，视线凝视在粉色小屋的天花板上。唐默将自己进入黑塔一层后的每一件事都回忆了一番。黑塔第一层是在地底，那个森林是在一二层交界的地方。大猩猩、巨型猴子、狼外婆、小红帽。小红帽是来给狼外婆看地的。七个铜币，七天时间。这一次的任务是七天吗？唐默清楚地知道，他绝对不会是这个狼外婆的对手，所以他现在能做的就是等待主线任务颁布。黑塔一定会颁布主线任务的。 唐默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，思考了一夜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